常默默地问自己，有什么对你不轻？你然离我而去，全不顾我俩过去的情谊。过去的海誓山盟还埋藏在我心里，你说过地老天荒，你和我永不分离。过去的每一句话还依然那样清晰，只是你人在天涯，不能多常在一起。当你看见黄满枝头芳草遍地，但愿能掀起你的回忆。愿能掀起你的回忆。